好歡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 今個禮拜先新鮮滾熱辣嘅嘢。 因為我哋錄的時候，其實個 event 仲未完啊，因為佢橫跨三日五六日，就今日星期六嚟嘅啫。 係啦 ，C 三二零一七， 即係年年都有啦，而家變成咗老好 今年嘅 C 三係咪撞埋台灣嘅 FIFA？ 都是这个时间的啦。 但平时去年有没有撞 即是没讲那么硬的嘛。 撞到火星撞地感撞，我觉得人人都好像都有一两个礼拜在时间差，但是今次撞到 这样。你撞够上个礼拜那个撞，不过现在讲到这个先。 上个礼拜专登撞了，我 想不明白。不是先说，就有机会再说。先讲这里，这里呢，因为其实你刚刚说撞其实都没事的， FF 在台湾这边，在香港。 不是，但是那些人本攤位通常就是但揀一個嘅啫， 所以就今年就第一樣就係日本攤位少咗，真係少咗。通常都係香港有辦公室或者有聯繫嘅先會有，咁其他就唔多個眼啦。咁啊，今年就第一樣就係日本攤少咗。咁啊，呢個 C 三本來就賣點就日本攤嘅，今年就略略少咗啲啦嚇。 不過咁長都大咗，今年 咁呢個長啊大咗， 長但係攤又少咗，即係想點咧？ 呢、這个今年佢以前咧就放一楼噶嘛，今次上咗三楼。 哇，大咗佢 嘅。其实咧就一楼就大啲嘅，但系一楼全开就大啲嘅，但系从来都食唔晒全咯。佢三楼就B、C、D 应该系食，应该撑一个馆就食晒成个三楼，撑 A 馆就食晒三楼。 算大嘅， 所以系几大，行得几舒服嘅。即系 地方大咗， 人就好似目测就似系拉松咗啦，略略比上年少咗啲咯，感觉上稀咗啲，或者应该叫。 因为根据TGS 嘅经验就是，即使你里面个啲参展商少，点样少咗位人流，基本上都冇人流翻，系人流系唔成比例嘅，即系话唔会因为参展商少咗人流会变少嘅。 所以咁，但系真系有人一真系会有人因为嘉宾嚟，唔系呢件啦、啊、吓。即系你自己 你唔好手指指先，听众睇唔到嘅。嗱、啊，开名啦。 好简单，就系我之前去系咪好似唔系好似唔系 C 三嘅动漫展啊？因为嗰次系机战咧。 唔系、但系今次有声优，你有兴趣嘅应该。 呢样加外围啫嘛。 小西黑熊咯， 即系小 野版咯。 呢样我都冇兴趣噶，小西。对我嚟讲，最有兴趣嗰个香港发展潮嚟咗香港之后，我已经冇任何遗憾噶啦。难讲，嗱又会飞嚟讲，我可能会深入嘅，但系暂时嚟讲系桑到嘅啫，桑到嚟咗，我哋冇乜遗憾噶啦。 即系今年就今日依然系有 I 妈啦，不过今年就个 I 妈嗰边咧就系、 是、今年系 Million Life 嗰边，然后咧个 event 其实老实讲，我真系睇到一套戏嘅。 乜但系咁、啊，但系即系 Million Life 呢边其实但系即系你睇翻个阵容，反而佢一鸡两尾喎，即系食埋无印喎，可以其实。 本来就系因为Million Life 嗰边系包嗱理论上啊，我要讲先佢样嘢，理论上先知啦，嗰度系有本家存在噶，佢个200人入边系包括咗本家13人噶。即系不过问题就系 唔系唔好简单嘅啫，但系先得嚟嘅 event 有冇本家人出过嚟啊？ 基本上系冇嘅。 咪就系咯，就讲呢样嘢啫嘛。 就是、因為 起碼今次 Million Life 嚟，起碼都有兩件本家嘅角出嚟啊！ 但係個就好唔 Million Life 咯，即係佢入邊講嘅基本上都係講緊台灣個 event 上同埋啲 live 相關嘅嘢，就唔即係可能隻手機 game 真係太 hea。老實講，我只係覺得係好 hardcore 意思唔係話佢好難啊，好高難度嗰個 hardcore。 完全係完全係 P 向啦、 啊，係死忠先會玩得好 P, 玩得落去。 舊 P 向啦、啊，完全係 即係好認真嗰只因為大家啲網頁 game 走老公嗰啲幾咁有幾咁嬌悶，即係你如果作為你當一隻 game 啊，真係門溝叉死你。但係我都好啊你嗱你因為之前你講先啦嗰度，再之前講動畫化，再之前你講本家，即係你講今年係個主題咧，就係講佢哋啲演唱會，基本上都係講演唱會。 咁但係你嚟到香港講呢啲嘢，其實 我有啲好久唔搭吧，我冇咩主題咯，變成 係啦。 仲要中間咧係播片，每人五個人，每個人播段片 嚇咁嘅咋？ 我諗緊嚇你播片。 你不如 live 唱一兩首都好啩、 啊？有唱， okay. 但係佢後面後面總共唱咗六首添，都好似 OK 多啊， 算多啦。 而一個鐘頭嘅 event 又要傾偈又要成，但係反而又冇乜嘢講到咯。 說話就。 即係個 talk show 啊，即係有點而 個 top 就真係第一，你知你知個司儀問埋，次次都係問埋呢行嘢嘅。即係但係如果你問得夠多啊，總會有啲有用噶嘛。但今次基本上都係好到爆。 基本上依度 event 嘅司儀問嘅問題十條有九條半都係廢嘅。 係、欸、誒，有 起碼問，所以你想要有啲冇問廢嘅咧，就問廿條啦。十條九條廢，咁廿條有兩條唔廢嘅就好啲嘅啦，嗰只啊嘛。 好嘛，因為佢咧其實個司儀應該都識嘅，真係識嘅係，所以佢但係調翻轉佢就係、是、好預咗台下邊都識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就係、是、入到場嘅人咧，都大部分都真係有玩 Real Life 嗰邊啲嘢嘅。就點講啊？相真係嗰就真係 core 嚟嘅，因為今年咧睇到第一出嘅。台下面的人數是少了很多。 即是 Million Life 来讲，我想香港除了 Core 那班之外应该没什么人有兴趣咯，是吧？ 嗯，还有本家的 fan 都有。 但本家那班都还是 Core 来的，不要这样啦。 人即人数真係比上年真係好恐怖，讲緊係围啲人去围到去逼爆咗外面嗰、那个。 但你始终你近年嚟讲、啊、你香港又好日本又好都仲系 CG 个走势比较强㗎嘛。 佢、啊、人当上年嘅人数系围观嘅人系多到系掩埋咗最近摊位嗰一层嘅。 唔你好难比较㗎，你其实 Million Life同 CG 係個人氣方面，無論係香港、日本都好，其實都差一橛嘅。我所知 有仲有距離嘅，其實 啊，咁你畢竟未你一未動畫化，二你嗰隻 game 本身都好高畫向啦， 咪就係咯， 即係或者嘅個死忠向啦。 哇！你諗下，你諗下 CG 可以起個城出嚟俾你喎，你 Made in Life 有冇可能啊？ 遲啲咯，幻象啊，呢啲好難講。 唔係要睇要睇落去咯，但係 CG 仲做啦。 Level 四 level， 不過今年就真係少咗啲啊。 今年睇個表啦，今年好似係咪一繼續係一年繼續係Level 四點都派每年派個人嚟，定係今年啱好又撞啱飯團你上嚟香港啊？ 嗯，我覺得係 佢個人名義過嚟啫嘛，其實 撞名嘢，但係好似間唔中佢呢兩組啊，間唔中對頭一次。 嗱、嗯，佢好似同超人嗰邊嚟。因為佢自己嗰個應該係順便嘅咯，即係等於阿鐵佐知個自己都有自己都有開 live 啊，即係係咁解單嘅啫嘛。 但係飯田過嚟真係唔關得 live 事咯， 應該唔關事。 喂，只不過啱啱撞啱啱近啫，玩近啫。 喂，要過嚟都唔揾 news 嗰班啦，即係今年嚟講係都揾水豚啦。 而水豚，不過水豚而家好似卡通動畫完結咗新咗套美麗，啱好卡通中間。 即系我谂短时间内香港应该唔会请到佢哋，唔会请佢哋嚟咯。即系下一年先介镬啊！如果 Mean Life 呢一年都仲未有动画嘅话咧，下年真系唔知请咩人嚟好。 即系就投唔嚟咯。 呢个 shot 到底要放乜嘢好？ 因为今年因为 投唔做咯，冇咗个 shot 咯。 唔系，咁今日要四咪新，因为有新动画，新偶像动画band 女动画嘅，请我做咯。 唔系唔玩我啦，你知你个咩 Dream Band 啊嘛，冇玩啲乜嘢，冇事 啊！人哋嗰冇事到而家狂谷嗰套嘢噶， 冇事到自己个摊都唔够胆主力谷佢啊！即系我去冇事到个摊都系卖 Love Life 嘢嘅咋？ 顶，搞错啊！自己狂谷捧佢，但而家难得趁住两大强权都开始有啲没落嘅迹象嘅时候，你自己唔走出嚟食佢个肠，唔系啊嘛？ 冇事到 咁易食到啊？ 冇事到系唔可能吹到啲咁嘅嘢，佢啊嗰间公司啲嗰啲咁嘅嗰啲系咪叫公关嚟啊？叫 market 啊？ 有嘅咩？ 佢啲 market 系差到冇人嘅。 有咁样 咯，即系佢系唔可能吹到怼得到佢哋两件。即系佢哋， 即系喺一个叫做你女性向就唔使讲啦，继续系疯狂嘅，但系男性向啱好有真空期，谂住佢即系尖兵，佢摆咗个格局，就系谂住系趁你两个强权都喺青黄不接嘅时候，谂住或者 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啊，净系今季咧都三套 idol 啊， 就 系 咯， 即系好多人出嚟抢，但系咧要抢呢个位咧，其实好 Q 难嘅。啊，咁嗱呢个就提我唔好咁啦，讲翻啲关 C 三事嘅。嗱、今年我另一样啊，第一日开场系讲紧佢开场前咧就叫我哋啲记者全部就集嚟，佢叫就叫人离场，但系实际上咧就俾我哋喺围住个入场嗰个入口度，即系俾我哋影嗰啲入场啲人点样百米赛跑啊嘛。但系今年咧系冇人跑噶。系冇咩人跑， 开始文明啦，人系 加埋系好似应该得廿零三 廿零第一即係第一浸啊，得廿零卅個。 文可以傾，但係個問題係今年有咩值得去跑先？ 必完之後啦，咁基本上我所見咧就有兩批人嘅，一批就向左跑，再向右跑。我望住向即係左右，即係佢哋入場之後嘅右左啦嚇。即係入場之後向右跑嘅人，即係我嘅左手邊嘅人啦，就係跑個遊戲王嗰邊嘅。就向我望住向我嘅右手邊跑咧，就係向 Guzma 嗰邊跑嘅。就主要是呢兩批人。咁啊，先講就比較多人知嗰單，因為就好似啲 SNS 都傳到四圍都係噶啦。就 Guzman 嗰邊就GDG 啊， 即係限量好似得十隻，限量十隻，然後全球首賣。 係啊， 即 係。唔係你明白堅搶集㗎？原本宣傳嗰陣講到明係 Wonder Fest。做手賣， 即 係 幾時 噶嘛？ 即係幾時？ 下個月下個月咯，係 啊， 月尾今個月尾， 月尾咯， 係啊，二月底， 二月底東京咯， 嚇、啊，係真係冇人估到佢 C3 咁樣搬到十隻過嚟買，其實 啊，但係咧佢嘅最戇居嘅地方就係冇寫明十隻咯， 嚇、 啊，就因為喺香港商品說明條例啊。something 得嚟啦，定不良銷售條例啊 ，something 嚟啲嘅物體啦，係講明㗎。如果你限量嘅數目少得咁緊要啊，你要寫出嚟， 要寫明咯嘛。 咁、啊、但係佢就冇寫到誒。 咁賴嘢， 咁賴唔賴就睇有冇人同消委會投訴咯。相信有嘅、 投啦。 就係以香港人嘅投訴文化應該實投訴。 對佢錯啦。 因為 梗係唔係消委會投訴啦，梗係入去領事館示威啦。 啊！呢啲水就唔好抽啦。 是啦， 即係咁，因為佢根據個嗰啲條例就講明，你數目少你要寫明數目。如果你冇寫明，你就一個合理嘅供應數目，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派到人人都有，但係你要一個唔可以太過分嘅數咯。 因為十隻我不如抽獎算數，唔好煩啦。 老實講，你十隻你真係你不如派籌抽獎。 就係咯。 其實都唔止㗎。首嗰邊啊，成日俾人影嗰個作者叫咩啊？都有限定嘢派啊！之前 Bandai 嗰邊都有個揸斧頭限定扭蛋，都係大家都有限定。 扭蛋都唔限咯，我見不斷冇貨嘅，好似話 揸斧頭有限。 O K， 佢唔係真係限十隻八隻嗰啲，唔係限，但係問題就係、是、多人要， 咁肯定啦。 所以都係都係好似四點先再補貨。咁。都系呢啲少少。 咁話曬又係手法啊嘛。 咁啱啱講向左跑嘅，唔係向佢哋向右跑，我向左望啦。遊戲王嗰邊咧就因為佢一年幾次，好似三次定四次嘅比賽，就先到先得報名。咁啊， 我搶報名。 因為個報名我後屘問翻咧，就係、是、原來佢哋參賽就可以買 PayMat。 O.K. 啊，个 PayMat 就卖价百几蚊，炒价就五六百， 几好啊， 都系港币啦。 咁梗系跑啦。 所以啲人就跑跑咗去。咁但系除咗之外咧，就冇咩太大嘅咩啦，嘅类似咁啊啲跑啊嗰啲嘢。嗱，老实讲啦，今次真系冇眼咁啊！今次咧，我就有大家互相可以作证。今次就真系绝对唔懒关啲记者入场事噶啦，你唔好再烧咗我哋啲记者度，因为啲记者已经系喺晒开场嗰个位，冇人同我有嗰个冇人跑，系入边你话前边有人排队嗰啲系肯定系 staff 嚟嘅，即系唔使数啦。今次就即系啲 staff 排队咧，就你自己谂掂佢。我真系即系同啲人倾都系，你冇似好似动漫潮咁攞派筹咯。我支持嘅，老实讲，我真系支持嘅。你即系你入场嗰阵，一般入场佢先派筹俾你，咁你派完扎筹，咁你凭筹先可以排队，即系冇筹嘅就人见人都唔俾排，就咁简单。我觉得好合理噶。我嚟做采访，咁我真系嚟采访，我真系唔系好稀罕嚟买你啲限定嘢，我嚟做嘢噶嘛。咁如果我真系嚟买嘢嘅，咁我亦都唔应该攞记者嘅身份入嚟。咁當然你就係 staff 嘅嗰啲咁嘅嘢咧，你就唔想你自己搞掂佢哋 ，staff 就有得嘅有剩，同記者一樣噶嘛。係 啊， 到底邊個唔生性？有大家好容易通曬天噶啦，居民已經即刻上咗去亞夫拍賣度啦啲嘢。 咁快？ 哦，咁你喂，咁你全球首發啊嘛。 咁就係、 是。咁你而家唔賣，等幾時？即係話就咁講啦。 就是、雖然因為我咧就去咗左邊遊戲王嗰邊，去八嗰邊，五六分鐘之後翻到去 Good Spot 嗰邊，已經見到百幾二百人喺度咯。 但係得嗰十隻啫 喎。啊所以係都係幾恐怖嚇！ 我寧願等佢自己出有街霸嗰時買算數咯。唉，我同依一退去到咁少嘅服務咧，我係無緣嘅，我哋啲嘢。 咁啊，那個場咧就今年有攤嘢啦，我就想睇一睇嘅。就阿 Bilibili， 我諗大家都聽過呢檔嘢，即係呢個大陸的Charlie Cole 嗰檔啦，基本上咁樣講最容易明。 大陸 Charlie Cole 咯。 啊 ，Charlie Cole 嗰檔咁。佢都系嚟摆摊咁。 但系无端端摆三只类似公安嘅物体喺度为乜咧？ 即系咁，其实佢就好想，基本上做宣传啦嚟噶啦，系。但系咧就当然系冇人去，冇人嚟，冇人料咁就系。 其实合理嘅喎又。 有咩嚟做乜啫？ 唔系啊，即系你见啲相影出嚟都系。冇乜 point 嘅佢個攤位其實 係基本上就係、是、第一就係講佢代理嗰扎動畫， 嚇、 啊。第二就係佢炸原創 Goods， 即係原創個角色。啊、首先香港人係唔想 Bilibili 嘅， 冇錯。第二想 Bilibili， 但係唔會留意佢嗰扎嘢咯。好老實講句， 更加唔會熟佢入邊啲嗰啲文化啦嚇。 係、啊、咯，你香港人你想 Bilibili 都係睇佢集片嘅啫，講真。 佢二蚊兩點三十三分開。我谂你唔系想开，你都未必知佢喺度讲乜春。 啊！ 即系虽然我都唔系好明啊，我就系知佢哋好中意讲二三三嗰啲，系某种代号嚟，我唔记得咗系咩嚟噶。 哦，算罢啦。 啊！ 喂，神系神在，喂，搞 Game Over， 你唔讲，你唔讲埋嘅嘛？ 系，好似 Game Over 反而系另一档 A 字头嗰档日本 啦。 吓，嗰档 即系睇翻日本，因为佢日本代理，即系日本嘅点讲啊？发行商啦嘛，佢系 Alipress 系， 但系你大陆即系 Bilibili 有国服嘅 license， 佢居然系完全冇提， 系有冇提过？ 好抵死咯呢样嘢，我觉得系。 系同埋好可爱噶，佢啱啱我讲佢两点三十三分搞 event， 因为嗰阵时啱啱我就喺 Bandai 个位度，唔系 Bandai， Hobby Japan 个位度，就喺佢隔篱，我听佢度 排福袋 啊，睇人排福袋咯，我搵五嚿水个福袋 ，Q 有钱买啫，讲呢啲。 有咩喺里面啊？福袋 唔话都系啲都系啲见得最多就百花缭乱嘅嗰啲咯。啊，据闻有七大罪啊，但系唔系好多，唔系好过眼啦。即系都系一大袋两个 figure。 系啦， 个袋就好 Q 大，你望到个袋你就知啦。你有冇你有冇个睇就好 Q 大，两只大 figure 放喺度，咁你肯定唔止500蚊嘅。呢个系即系如果你讲卖价系抵嘅，但系我就冇咁闲情日志，亦都冇咁闲钱，都冇咁闲位。OK， 咁總之就係我陪個 friend 排隊嗰陣時咧，就望住 Bilibili 個攤位，夠鐘搞 event， 冇人，即係我真係覺得個好心酸啊！即係個主持，鄧個主持心酸啊！要扮到就有人睇緊，但係身邊其實係人，即係你講緊嘢，即係你有人用開麥講嘢，其實多數都有多少都有人駐足圍觀下噶嘛。嗰陣係冇人 真㗎，你攤位點都揾幾件臨記棟喺度， 因為有人企度嘅話，其他人就企度㗎啦。唔係點解臨記又重要就係做妹啊嘛？當然嘅圍喺度睇，咁咧即係人咧見到人圍喺度，就慢慢玩圍下越嚟越多人㗎嘛。但如果一個人都冇嘅話，啲人就唔敢圍埋嚟㗎。香港人係咁啊嘛。 重點係冇人識佢啊嘛，因為好簡單就你 Bilibili。系代到好多动画，但系关我哋香港人卵事。你啲一国两制都唔， 所以我睇唔到嘅。 我哋又睇唔到嘅。你过嚟香港，你可能过嚟香港宣传宣条毛，我真系唔知佢落嚟。 哇，咁又唔系？我真系听过有人讲话，以为呢个弹幕文化系 Bilibili 原创嘅。 嗯， 算啦，依家佢就唔好讲啦。 五零波系抄长门噶嘛？ 系啦， 嗯，即系佢佢入边佢入边其他样都有讲佢 先边个长门先。 啊！ 边个长门先？ 战狼嗰只， 战狼嗰只，战狼嗰只，即系佢入边其中一个系讲佢个嗰啲佢弹幕文化，佢整一条弹幕隧道出嚟，但系就而家佢又好有心机咁将佢变翻做繁体字。 哇！ 但系问题就系你唔识嘅都系唔识嘅， 耶！ 即系睇唔明，但系睇唔明噶啦。 咪系咯。 咁咁仲有其他嗰啲就冇咩好大印象，都系其实都系嗰啲嘢。佢哋 擺佢哋擺攤嗰度咧，今年最大嗰只為咗只三萬盒，啊唔係鐵甲萬盒，好大隻 馬精甲， 係好亂大隻馬精甲啫。啊個大入邊個佢入邊咧有佢作個攤係，個攤入邊係有個位放翻嗰段片，放舊片啊。 你放片冇用嘅喎，應該揾牛角過嚟做埋燒肉啊嘛。 O K 啊，但系问下，唔系我的意思系咩咧？我因为嗰阵时喺附近有食，我系咁听住佢喺度播紧台 短片。洗脑咯， 系因为佢系好短好短嗰一段片，喺度不断咁播，我就系咁听个哒哒哒哒哒哒，大家知系我讲讲，大家系咁播住个 B G M， 系 人都癫， 人都癫啊！我坐喺度十分钟唔到，我已经顶唔顺走咗。即系佢个碌 赶客用噶嘛，其实 啊， 喂，啲 cosplay 点啊？ 今年啲 cosplay 其實 OK 多，不過咧就因為三樓個場咧出邊嘅空間細咗，其實幾逼。 OK 我星期五就冇乜啦，呢啲唔使講嘅廢話嚟嘅。星期六就晏晝就都唔算多，真係可能真係聽日要，可能真係要去我聽日先多 cosplay。 OK cosplay 通常星期日出動噶嘛，即係同埋就因為星期六。嘅關係啦，都仲係未見好多僆仔到咯。即係雖然師生就少細路少一家大細嘅人咧，就多數都係啲。 但係有啲話升篤學員喎。 嗯，係啊。 係咯。 但係我哋基本上冇人排嘅，冇人睇。 兩間都冇啊。 嘛？ 兩檔都有做啊嘛，好似。 係啊，但係冇乜人。 都冇啊，兩檔都冇咁大話。 未到拍烏蠅嘅，但係就我覺得係時段關係咯。你聽日可能真係多翻啲嘅。 OK。 即系星期六比较少，小阿爸阿妈带细路去噶嘛，咁你肯自己，咁你识得可以自己去嗰扎，都唔会玩佢哋啦。 咁又系， 即系咁佢度仲有啲咩？嗰啲摊，无论谂都系好同上年差唔多。即系佢哋， 即系今年系你睇翻个 list 都系冇乜太多杀食嘅嘢。呢啲必殺嘢冇乜真係， 咁啊，即係雖然我老嗱上年投訴到今年啊，上年都係有投訴嘅，呢個 CC 個攤位咧，依然係好戇居地。佢咧佢好得意啊！佢個攤咧就兩個細格仔啫，其實唔係好大，都冇咩展出嘢嘅，就係、是、一張兩大張海報，嗰啲叫落地海報，總之成正方牆咁大啦，就每個角色好細粒嘅啫，喺度蘇全家福。 我屋企人 苏紧佢哋人有几咁 真人场 吓，几咁人才鼎盛乜嘢？ 成栋都系人头。 但我系揾咗好耐，我都系揾到一个角度可以影晒佢所有人嘅。 合理啊！ 佢唔系佢打一掣，系佢中间有部电视机阻住咗我 玩嘢咯。 佢个 demo 嘅电视机喺度喺度阻 Q 住咗我。即系上年系咁噶啦，佢今年继续系咁，佢系冇吸取咗教训。即係今年仲有人多咗， 佢唔係教唔教訓嘅，佢唔 care 啫。 啊，咁佢今年都係繼續搞舞台有活動啦。啊，下邊又有 但 有 cosplay 啦。 但係 CC 今年嚟嘅嘉賓堅台咯，見到好似係。 嗯，除咗柳田我唔識佢咯。我就係識柳田純一咯。但係上年又係柳田啊嘛。 係，咪上年個聲優起碼大牌啲啊。 高木有利香。 水嚟㗎。 Nano。真系听 水嚟噶，识嘅 我好认真，我有份玩我都唔知，我都唔识佢哋。我有份玩都唔识佢哋。 边嘅咁多啊？ 咁其实佢哋入边识啊，唔算非常多噶。 系啊，都系兼配嘅啫。但你揾个有名啲嘅过嚟都好啩。 即系我唔系好识佢哋咯。即系所以今年好似，今年我系冇去到嘅，因为同埋另一个原因就系做一剂啦。上年系 cosplay 放最早噶嘛。咁我就可以 skip 咗佢啊嘛，但系今年佢将 CC 放咗最早，我企我瞓紧觉，嗰一刻我系瞓紧觉。 但今朝啊嘛，好似系嘛？ 嗯，系啊，今朝11点。 今朝咯吓， 即系几攞命。 差唔点样？差唔多啦，至少都不过整体讲嚟讲嗱，最后啦，系好似做个结语啦。比起旧年点先？总结嚟讲。 比上年再本地化嗰啲咯，真系越来越似动漫节。老实讲， 咁咪睇动漫节啦，冇烦啦。 但系，叫做佢叫做比有翻少少日本，因为嗰句你主力你最大卖点，你同动漫节最大分别最优势于佢嘅就系你有日本三战 商。啲日本 buff 咯， 啊， 但係你今年又今年再少咗嘅話咧，其實都幾大鑊。今年最大嗰、那個最大個 plan 咪又繼續係 Bandai 咯 ，Bandai 個 plan 個 Bandai 差唔多必去咁啊，做夠咩錢都有去份㗎啦 ，Bandai。 唔係，今年 Bandai 個攤大得好緊要。即係佢個 size 咧係，咁你當四個大鋪咯。四个大铺，我哋十零个细铺嘅 size 加埋咯。 最惨嘅就系净系 band 低，亦就话跟住有咩 band 低 Namco 啊， 分开嘅，你换分开，你换到同 game 啊，我始终 即系同 band 有拉楞嘅，加埋始终四分一咁三分一咁。 其实本来咧向来都唔细嘅，不过今年咧就通常咧以前咧呢类展啊，就系佢哋各自会焗一嚿。呢嚿又 band 低，呢个系 band 低模型嘅，呢个系 band 低 Namco 佢做 game 嗰边嘅啊。咁我覺得今年就谷埋咗一齊，都 OK OK， 同埋啲 今年聚埋曬一齊啦、啊。除咗 Sunrise 拱咗出去之外， 同埋請 Show Girl 都 OK， 大手筆啦、啊。我印象中我哋集合影相嗰時好似有十個人，定十差唔多十個人附近，都幾多下、啊。質素就不予置評。嗱、啊，先講唔係差到不予置評，係我唔識睇女。係 啦。呢嘢唔好讲， 唔使兜噶啦，其实 OK 嘅。 我真系唔识睇女，唔系讲，唔系兜，唔系剩。 咁大致差唔多啦。咁今年 最后就咪老赖嘅国村咯。我老实讲，我真系唔知国村点解咁 Q 多人排队，真系唔知佢咩事。 唔系，国村个情况系乜鸠展佢都参咁滞噶啦。 唔系，佢似参展唔系问题，我系唔明点解佢咁多人排队。佢 有咩买先？但系 就系冇嘢买。冇签名，冇签名组，冇限定，冇入场券，冇 系咪有啲咩清货大平卖嗰啲？ 有冇大平卖啊？ 冇啊，咯， 就系乜 Q 都冇。 咁佢咪 系啊？佢都依然系一大扎人排，都唔知排乜春。 排乜春咁样？ 佢有个抽奖，但系又抽咗，又唔系抽，就系抽死货啫嘛。即系拍马的抽个券。 唔系啊！你各村几次 event 都系即系。參展通常都係去死貨㗎啦，你見 啊？我唔知啊。 你話各村參展攬到連上年嗰個冇人去嗰個大陸的漫畫展都好似有參展咧。 係啊，我唔係話佢攬呢個問題，我係話有人排隊，係唔係一兩個，唔係十個廿個，我眼見嗰陣時最少都百幾個。 即係 what for？ 我唔知咩事，雖然佢條隊係行得好慢起身嘅。但我真係佢抽獎抽啲乜春啫？我抽中啲咩啊？抽咗張楊艷海報，楊艷破獎海報。 楊艷喎、 哦，馬的死貨，足係死貨。 幾耐之前啊，大佬？ 雖然係我唔靠抽好彩啊，有人抽電磁炮嘅，雖然都係死貨。 電磁炮咪又係喂？幾耐冇新嘢啦，大佬？冇咁。 我養眼啲啊！楊艷冇兩條仔啊，仆街！ 但楊艷起碼你關事啲啊，電磁炮關你準事啊？ 我寧願要電磁炮，唔好意思。你真係。咁啊，今年就听日我唔知听日如何啦吓。 你听到去噶啦， 听日必去啊。 哦， 咁 Q 台大佬， 咩都咁尽。 听日真系即系你咁 Q 台嘅意外，你叫我去捉沙漠系咪？我琴日去完，今日又去，听日仲去， 又唔系有嘢做，有咩嘢？咁去做 咩啊？传媒嘛， 嘛 传媒嘛。 我知有知啊，纯粹因为有升咗 event 咋。如果唔系话，我唔去宿舍日啦。即系有一年咁样，第三日发咗冇升咗啱我嘅 event， 我嗰日直情唔 Q 去新宿咯。 即系我又唔使去睇饭团。即系咁我听日系冇乜必要去噶。 咁咪去咯 ，OK。好啦， 我就提翻啦，即系其实又唔系话冇杀食嘢嘅，但系唔太关 A C G 事咯 ，S K E 四廿八，都算。 我再买一次，你知唔知 I Ma 敌人唔系 Love Fly？ 我要再重杀一次 I Ma 敌人唔系 Love Fly。 系啊 ，OK。 咁而家咪 S K E 啱埋后边嗰句出嚟先。 而家咪 S K E 过咗嚟咯，几好。 敌人就 S K E， 敌人梗系抽完康唔知百鸠几啦。 即系 OK 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